说的七七事变七十八周年到来之际，咱们这事儿也念叨过，有33位抗战的老兵老战士齐聚南京，参加了他们老战士的一个聚会重聚活动。这当中有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淞沪会战的前线将士，也有从事辎重通信医护等方面工作的老战士。老战士们有这么一句话吗？我们不怕死亡，就怕被遗忘啊，是吧？有这么一群人曾用血肉之躯抵御民族的强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帝国主义让咱们给打躺下了，靠的不就是他们吗？很多的抗战老兵老战士风烛残年，当然来说当初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希望人们还能够记得他们当年的抗战业绩。勿忘国耻，正视历史吗？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吗？说的太对了，是吧？不能够分彼此啊，只要是为国杀敌的啊，那就都是好样的。 为学国耻深陷阱，重整河山待后生。 讲一位啊老战士的故事，说这位啊叫杨养正，老人家已然故去了。这是中国之声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2010年的时候记者访问这位啊老杨先生，杨老爷子当时还健在，讲述了当时就是当年啊和日军血战的经历。这位杨老爷子了不得，话说1937年的8月13号，813日寇在上海打了仗，哎，就那场淞沪会战当中，这位杨养正当时也就17、18岁，跟着他们的团副谢晋元，他们是国军的524团第一营，接管了上海4行仓库。这位杨养正是当年4行800壮士之一，起先是排长，后来是敢死队长，抡着大刀片子跟日本那儿拼命玩命去了。他是到了这么些年啊，都这么大岁数了，清楚的记得当年谢团副给战士们做动员的时候一句话，哪句呀？4行仓库就是我们的坟墓。这就是抗战老兵啊，说的这费这个份上，你不给这些个老英雄来段精细吗？必须赞一个呀，你不得向他们好好学习吗？被问了，哎，怎么向这些位抗战老兵们学习呀？合着咱也不能就这动动嘴儿吧？那是啊，话说现在也不打仗，和平年代吗？啊，合着只有打仗的时候才学是吗？现在也得学呀。首先啊，学习抗战老兵哪条啊？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再论吗？在呀，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说了吗？做政治的明白人。什么是政治上的明白人？简言之，对党绝对忠诚，心中有党，心中有民，是心中有责外加心中有戒呀。 其中最重要的还包括三个不能忘啊，哪三个呀？您为了谁，依靠谁？第三个，我是谁？我是谁？那说知道吗？啊，那必须知道吧？这不是问咱们啊，党政干部、党员问一句，谁呀？你是谁呀？那说不是这个还得好好的思量思量。那你看他必须的呀。那么是谁呢？到底这人是谁呀？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立欢天。几十年闹革命难得断然，共产党冒出庭，指引我们向前。 我是谁？整明白了是吧？啊，整明白了。那么接下来啊，第二个不能忘，为了谁？为了谁呢？ 如今要打碎千年铁锁链，为人民排除难。 第三个啊，依靠谁？这个最重要了，要我说，为什么呢？不把这整明白了，工作没法开展。我是谁？为了谁？最重要的，依靠谁呀？依靠谁呢？您说说看呐。 哭，天下受苦，不哭。 那位说，哎，有忘了的吗？有啊，大有人在呀，极个别的他也有啊。谁呀？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试点言道，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这个人叫李志，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了，经查此励志是严重违反纪律，档案造假，向组织隐瞒本人真实年龄，严重违反廉洁自律的规定，收受了礼金，索取收受巨额贿赂，还与他人通奸。经过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励志开除党籍处分。不光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这个励志以涉嫌受贿罪是立案侦查，并且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侦办过程当中。不瞒您说，就这号的，当初老兵们早就看出来了，靠不住啊啊！早就看出，那你看看，有一位姓李的抗战老兵嘛，这都在论的呀，是吗？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无耻叛徒！ 我说错了吗？李玉和同志可不就是抗战老兵吗？是吧？王连举那不就是，他说人家李玉和死心眼，他那心眼一活泛，那不就喝高碎了吗？以后啊，这喝高碎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啊，王连举。没说错呀，腐败跟叛徒跟背叛他没两样啊，正是抗战先烈不能忘，忠诚老实理应当，虽说哪天都一样，今天必须正能量。什么事儿呢？这是人民网、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最近呢，网友咔嚓抓拍了一幅照片给发网上去了。你说别瞎拍，哎，这可不是瞎拍。在哪儿啊？湖南妇幼保健院。说有一位女大夫做完手术之后太累了，她这个手术一个是时间长，再一个间隔短，中间啊顾不上休息，哎呀，累得跟什么似的，疲惫不堪，跟护士说你去忙去吧，我跟这儿歇会儿。她那个大夫做手术之前不得换衣服吗？这位女大夫后来打听出来了，姓蒋名丹，蒋大夫，就是靠在他的衣柜边上打了一盹儿，就坐那儿冲盹儿，手术上那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哎呀，可见啊，真正的好大夫那是绝大多数，是吧？他们在一线救死扶伤，那也功劳杠杠的，咱们都得啊好好的给他们点赞，支持帮助他们的工作，这也是应当应分的。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78年未忘却重整河山》唱青连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人民日报推出了纪念全民族抗战78周年的特刊，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新华网说的是3D 动新闻，就是他们给这个纪念这个77事变全民族抗战啊爆发这个纪念日搞了一个 3D 的这么一个新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个挺好。另外呢，新浪腾讯说的是习近平将赴俄罗斯出席金砖峰会，并且要会见普京。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是七问提速降费，工信部说了年底资费必降30%，亮点重点是必。新华网揭秘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啊，哪部分呢？正是北京朝阳群众，别开玩笑，真事儿。这是新华社一篇报道，新华社这篇报道做得很可爱，要我来说，我们有些记者同志嘴上说的挺圆乎，哎呀，我们得发现新闻亮点、焦点、热点、难点在哪儿呢？想不到这个新闻点，你说这算什么新闻？你看看，这个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这样的新闻出来。警方说了啊，朝阳群众举报了啊，谁谁谁吸毒了，谁谁谁嫖娼了，谁谁谁臭不要脸违法犯罪了啊！大伙儿说这个朝阳群众真强大。啊，莫不是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就此诞生吗？这是开个玩笑，但是呢，朝阳群众那还真牛，是吧？我就是朝阳群众，不是，我们家住朝阳啊。对啊，你看看很多朋友他们家住朝阳，不是说你住的哪哈，就说啊，朝阳的群众确实治安防范这方面意识那是杠杠的，不光举报吸毒犯罪行为，杀人放火打闷棍套白狼，这个我们朝阳群众都管，没开玩笑。那位说你说这么热闹，朝阳群众到底是谁，姓甚名谁？告诉您说啊，治保积极分子就是他们，戴红箍的拎着小马扎在路边坐着的那些个大爷大妈叔婶子了不得。哎呦，那真能发现问题。头些日子潘家园那边啊就出事了吗？别瞎说，你看我去找左左去了吗？找左左玩去了吗？刚到楼底下，来一位朝阳群众，一大娘，看我问我，哎，胖子，上哪儿去？我找人去，找谁呀？找左左，不认识，没这么个人。我想坏了，说的是他老人家艺名，哈哈，对，闹点误会，真，我跟你说，这没开玩笑，真是这样的，就说啊， 除了咱们说社会治安防范专业力量，专业力量是什么呀？民警啊，包括保安呐、物业管理人员啊，一些单位的保卫人员，还有志愿者呀，还有社区里的大爷大妈。有时候民警照顾不到的地方，够不着的地方，他们边边角角、坑坎毛杂啊，他们都负责。你看了没有？今日各报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就说啊，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展今天开幕啊，人家北京青年报推出了抗战系列报道，寻找抗战征战的踪迹。说是这个香港有一位知名的电影演员叫秦汉，您知道吧？啊，他的父亲孙元良老先生，抗日将领，淞沪会战的时候担任国军的师长。秦汉最近呢回了一趟祖国大陆啊，说是来这个寻访当年抗战的遗迹。北京晨报说，咱北京啊，将军路哪儿啊，西城区赵登禹路，您知道吧？那不将军路吗？还有一个赵登禹像呢，立起来了啊。那么另外呢，京华时报说呢，托付了一句，就这个高招录取结果呀，明儿下午3点起可以查询了。新京报说呢，多个部门调查百德堂涉嫌利用依托诈骗，一经确认，这就要做出严肃处理了。环球时报说，那希腊不是公投了吗？啊，对这个债权人的这个建议，他们说不，说白了就是债务危机啊。说这个事情呢，希腊说不，让欧洲棘手，要我来说更加棘手更难受的是希腊自己个儿。一言以蔽之，福利制度它不是万灵妙药，不可能包治资本主义制度的百病，对此发展中国家当戒呀。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接茬给各位来看大报。这个人民日报啊，不说了吗？开专版了，叫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77事变78周年，重读抗战家书，当年几位抗日将领给家里人写的书信，吉鸿昌、张自忠、左权，这大伙都很熟悉了。还有一位名唤戴安澜，200师师长，抗日远征军的将领啊，家书好好看看，非常感人。另外呢，新华每日电讯呢，专门介绍了很多抗战老兵的这个抗战回忆，其中就包括抗战时期的中条山战役。哎呀，相当惨烈，百人征战一人回。人民日报啊，说这个咱们还是要进一步的简政放权，是吧？今年取消了200多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打通末梢，是吧？让这个跑审批的由长征变短跑，这样的话能够是吧提振经济嘛，促进经济发展嘛，是吧？可是虽说是简政放权，但是他服务还是头一位的，是吧？您说，新华每日电讯说了，说有些个城市啊，那公交卡啊，这里头有啊，有名堂有文章，怎么说呢？公交卡好好的呀，完好无损啊。退卡的时候说了，你这个啊，磨损费给你扣了。我没磨损，没磨损，我们有这笔钱也得给你扣。嗯，你说这玩意儿讲理吗？你说？这押金的有去，他本来是押金有去无回了，找了个名目告诉磨损费。嘿，还有一好事啊，这是今天光明日报说的，说咱北京很多的超市里面出现了土豆馒头，吃过吗？土豆能做馒头？能，味道不错，销量也还可以，是吗？哟，他这怎么咱们这个粮食供给出现新动向了？是，就说啊，土豆这其实它也可以当主食来啊，这个是咱们发展战略的破词之作，粮食安全嘛，是吧？这就是大文章啊！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青年报 说咱北京上半年处分了10名局级干部，他有事儿呗。北京青年报啊，说是这个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了旅游安全警示，说那个地方爆发了反华游行，好像有些游客呀受点影响，包括中国餐馆让人砸了，蛮不讲理。可说呢，今日人物，首先这位叫金立群，这是什么人呢？被提名为亚投行后任行长啊，这个是亚投行的一个人事方面的任命啊。另外呢，这个北京晨报今日人物，这人叫什么？叫许杰，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怎么回事呢？逮起来了啊，干嘛了？涉嫌修改信访数据，这他也能干？可说呢。今日人物之三，京华时报说的啊，谁呀？苏顺虎他媳妇儿。苏顺虎是谁啊？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啊，因为受贿2488万，2014年10月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那么他媳妇儿呢？他媳妇儿也涉案在其中，开了一空壳公司，专门收钱，涉嫌受贿1300万啊，这家眷都不闲着啊。对了，说是这个丢了一辆旧普桑。嚯，来了一经理啊，献媚，哎呀，不行，我得赔给您，赔给您啊，赔您60万吧。您丢的是普桑，是奥迪啊。可说呢，借了人家50万元炒股啊，之后就没再还，那叫借呀。可说呢，那这个他这玩意儿必须得法办喽啊，您说呢？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赶上今儿啊，这个朋友们、听众们，这个参与很踊跃啊，8845勿忘国耻，那是必须的。这个6951说，咱们不行，开个抗战故事专题吧？好啊，啊，我给您说说萧飞买药的故事。哈哈，对，那是袁先生的保留剧目是吧？7969啊，说是要很好的啊，纪念抗战，那必须的啊。这是一学生啊，李天锦，哎呀，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枚小朋友啊，8129说这个放京戏是很好啊，就别唱少唱，说对我唱的这个京戏是实在的不敢恭维。这话呢，听众们啊，不止您已经说了10000多遍了，我为什么当耳旁风呢？我不是当耳旁风，关键是哪个呢？一个呢，确实我唱的确实不如余奎志先生好，是吧？比不上李胜素老师啊，也不能跟人家孟广禄相比。为什么呢？他皆因为啊，兄弟，我不是那行，我要唱的好，字正腔圆，演在演上，板在板上啊，我就长安大戏院上班去了，我还跟这儿跟您读什么报啊？道理不是很简单吗？是不是？您说这个再有一个原因呢，他也确实有一部分听众，他愣觉着我唱的好。您说这哪说理去啊？招谁惹谁了呀？人家就说您唱的好，多唱，使劲唱，狠狠的唱，你这玩意儿我没辙呀。是不是？您说1723啊，不是，我不是说您啊，就是他也回应这个什么唱京戏这事儿啊。0823也是啊，哎，你看了没有？人家说了，我唱这个京城一绝，看你看了没有？是吧？您到长安大戏院，您听不着李欣，您能听得着孟广禄，听得着余奎志，听得着李胜素，您就听不着李欣。您得跟这儿听啊，不完了吗？是不是？小飞侠师傅来了啊，很少见啊，很少见啊。似水年华是吧？抗战专题节目咱们必须得有，那是啊，咱们有啊，是吧？闲云，牢记国耻啊，永世不忘，好人一生平安也来了，是吧？还有那个杨子。啊，是这个说再说一遍，坑杆麻杂，坑杆麻杂吗？你说张国荣是朝阳群众觉悟就是高，我也住朝阳，对，咱们都是朝阳群众，是吧？啊，老宋师傅来了啊，重整河山带后生，唱的有意思，你看了没有？你看了没有？你看我招谁惹谁了？你对呀、啊，过了冬子啊，晌午好，敏敏，这个。秋日廊桥，你看也说，哎，唱得好，是吧？我这里有骆先生的神韵，哈哈，谢谢您啊！哎呀，这个，哎呀，这您一说，我脸都红了啊！哈哈，您没看见是吧？哈哈，幸运巴特尔，边吃边听，哎呵，好，您好胃口啊！雨中的太阳啊，北京歌哨，你看了没有？嘿，说今儿这戏啊，有点意思，那是啊，这茶 不说了吗？吃到这儿才吃出点味儿来啊！这豹子听到这儿才听出点味儿来啊！龙哥也来了，还有耕耘。耕耘说有空来点河北梆子吗？河北梆子这调门忒高了，是吧？我给您练练去啊，我给您练练去。只您喜欢，我就给您学，我也给您学学这个，那必须的。哈哈，只您豁得出去，我就敢唱啊！茉莉，无情的雨。哎呀，这个怎么不给发那读报的链接了？反正这个咱们是这样，就是周末的发，平时咱就这个直播的就发不了了，是吧？你看人家这个燕子啊，燕子师傅唱得好，音色那准啊，那他唱得太好了，这对对，谢谢啊。放大镜也说，你看人拿着放大镜都能听出来我唱得好。你想，城北八爷也来了，八爷说了，专门给写了首诗吗？是吗？抗战数载终获胜，不忘英烈众志成，前世牢记后世诗，恩将仇报耻为人。好，好事。接茬说啊，接茬说，这是这个京华时报，这昨儿的报纸。这事儿是四号晌午的事情，成都啊有一个郫县两岁一小男孩到这个雅安，有一避风峡景区，那地方有一五豹园，就类似是个野生动物园吧，在那个地方游玩。他那有防护网啊，里面是野兽，外面是游客呀。但那防护网啊，大人那手伸不进去，这孩儿的手伸进去了。哎呀，真好玩，你看白色的老虎，哎，老虎一看，哎，好，来了，咔嚓一口啊，噌，把孩子那胳膊给揪下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不是这个是啊，后来人家这个景区加强了这个管护了。但是咱们有一节话说回来，这个家长也有一定责任呐，监护嘛，对孩儿您得多托付两句呀。我说嘿，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